是不想再有隐藏，只要这样靠着你的肩膀，今天什么都不想，星星啊

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下面请欣赏小虎队带出的《不要难过》，黄维德演唱的《热爱》，品冠带出的《季节》。